我们二人生日时辰正相称，一生姐一生弟，亲上加亲，更进一层。听说是他还未曾把亲定啊，我与他鸳鸯成对，对心如玉，无可不亲啊。 表姐， 月娥， 表姐， 月娥， 月娥， 那怎么还不快点拜寿啊？ 去收割我与是把他忘定啊， 忘了不用买呀， 这怎么就给忘了？ 表姐 再好好想想啊。 表姐 给忘了， 你要想上一想 哦，想起来了，山月永不共海天长，生女来拜寿，子孙笑满堂。叩罢头来一旁站， 请酒 来来来，我的夫人 表姐骑竹马同游戏，卿卿我我共圆梦，当时两小无猜忌，如今长大却比人。你看他秋波万转含情意，桃花眉暗含生，但愿得今朝良缘长千金，同命鸳鸯不离分，故意上天把花落。 我爱表姐 啊！ 啊，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多谢表姐。 啊啊啊！敬酒， 喝着喝着吧。 天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啊，局长，多住上几日吧。 行啊， 说走就走。 啊，姐姐。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哟，要不是你提醒啊，我还把他给忘了。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换愁找不到人家吗？ 是啊，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啊，姑母。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 那是， 啊，姐姐，姐长，他这是怎么样了？ 他呀，他喝多了，甭理他。这天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好， 正是，及第无寒堂， 怠慢多害 怕。哪里哪里， 尊请送表姐。 临别话难言， 表姐， 姑妈在这儿呢，姑妈在这儿呢啊，姑妈在这儿， 姑， 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快走，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回去吧回去吧。

儿婚姻事， 时刻挂在心。 夫人请坐， 老爷请。 老夫张鹏， 老身孙氏， 奴张无可。 啊，夫人， 老爷， 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膝下无子，四个女儿已然完婚，只有小女无可尚未许配人家，思想此事，真正愁闷人也。 老爷说的是啊。哎，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求见。 快快唤她来见。 是。阮妈妈， 哎， 老爷夫人叫您上房来见。 员外安人在房呢。 在房呢。 哎，老员外在哪儿呢？老安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安人哟，老员外可好？ 好，好，好。 老安人可好？ 阮妈妈好。 哟，五姑娘您好， 我好，阮妈妈你好， 我好。 丫鬟 有， 一阮妈看坐。 是。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阮妈妈到此为了何事啊？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那当着姑娘不好说，怕姑娘怪罪。 哟，我说阮妈啊， 哎， 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哟，瞧人姑娘说话多痛快呀。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阮妈妈，阮妈妈，阮妈妈， 哎， 咱不知是哪一家呢？ 员外安人荣禀，员外安人容我禀，说出了此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与冯，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 阮妈妈，此乃是小女的婚姻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闹埋怨。 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你倒是说呀。 你倒是讲啊。啊，阮妈妈， 哎， 这门亲事我儿不愿，就算黄了。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黄了。 哎，

说大嫂子， 哎哎， 您是不是找根绳把它拴上的？ 你拴我干什么？ 你鱼我干什么？ 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哎呦，我说老头子，你看尊清那小孩要模样要模样，要学问要学问，就那。 那个小畜生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他举止轻狂，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跟我一边儿凉快凉快去。 哎呦，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是啊，那谁跟你讲买卖呢？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也许我去。 您去干嘛呀？ 我是爸爸。 谁的爸爸？ 孩子的爸。 说清楚点儿。 我是孩子他妈，这件事儿我愿意了。 对， 那我是天，你是地，那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半拉天。 哎呦，这树根不 行了，行了、啊， 你那个树梢是白摇的。 大嫂子，今儿个我这把 嫂子， 哎呦， 还有三 块，哎呦，哎呦， 树根，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呸！ 哎呀哈，哎呦，行了，行了，都到我了。哎呦，哎呦，大嫂子， 干什么呀这是？啊， 怎么了这是？哎呦， 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许你 来。不来就不来，大嫂子，您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给闺女保媒了，但是。 看见没有？ 看见了。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其左脖之后和腰转之巴掌，我打你个知错必改也。 你也配？ 你给我走！ 哎呦，招谁惹谁了？ 你给我走！跟你说 不听， 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赞我斯文也。 成天就这么胡说八道的， 那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我对你弹琴，嗯，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你对我弹琴， 我天天都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天天对你弹琴，对你弹琴。 请坐， 袁妈妈， 我二弟亲事怎么样了？ 啊，是啊， 来。郭老爷的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提起来接下的事，他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他说些什么？ 是啊，他讲些什么呀？ 他说他闺女是凤凰，你是鸡 啊。 云不远游他边，倒还两可他不怨你们，反怨我媒婆既不懂情又不懂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我的娘儿啊，大相公快回来吧。 阮妈妈，哎呦，阮妈妈，这边如何是好啊？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张无可去。 我要表姐。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哎， 接管读书，与表弟终日形影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哦，姨母， 大相公来了。 哎呀，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甚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姐， 坏了，男女不分了。 表姐，在那烧汤之下， 哎、 你问我的女儿，她这是、 哎？这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哎，是你表兄， 表兄，表弟， 明白了。 表兄啊， 哎呦，可见得亲眼了。 有情有义，两地亲，央求媒婆牵红线，怎奈是姑丈他不依。啊，

参藏怪啊，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还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起草神机妙妙，心中思谁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米八本全将，翻天我翻浪。 却是弟弟娘在前。重量早害才不痛，见着很多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见着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着战前将。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